开口似救生圈，实验雨的酸与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弄着脚底的软垫，走早雨心碎心碎，扣起乌烟一片。和无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亦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。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。心碎心碎，扣起乌烟一片。和无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亦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。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。心里必须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，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必须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，忧郁奔向冷的天。 事情，我不停不信。

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龙悦庭汽车服务连锁的总经理张斌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汽车美容、装饰贴膜、改装升级等一站式汽车服务。值2017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安全出行，月情相伴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方瑞腾腾势四 S 店的销售经理张林。腾势400车型全新升级上市，到店有礼，新年订车更享多重好礼。北方瑞腾腾势四 S 店欢迎您的到来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携北方瑞腾腾势四 S 店全体员工，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鸿运升腾，势不可挡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五方桥庞大汽车城讴歌 4S 店总经理赵钦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把精湛的技术和贴心的服务奉献给您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众朋友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活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尽管沉眠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将这话说得肤浅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定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受伤的钱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